21点整。 新春到，喜洋洋，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小彤。金鸡贺岁，阖家团圆，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小彤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今天呢是大年初一，特别喜庆的日子啊，相信各家各户的好朋友们也都相继在了这个亲人们的团聚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小彤也不例外，也请到了好朋友，也请到了我的亲人一起来和我做节目。他们既是我的好朋友，也可以说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新鲜事物、新鲜知识、新鲜亮点的朋友。那也要把他们介绍给各位。怎么说呢，是我介绍还是你们介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拜个年吧。 大家好，皇冠旅行社的徐建英给大家拜年了。 思文 啊，大家好，我是北京龙兴号方庄酒厂有限公司的大兴南路烧酒的讲解员孙思文，大家新年好。 两位过年好。尤其是徐总啊，其实我可以叫你一声姐姐，因为平时我们也是有私交的朋友。为什么说在大年初一要请他们二位来直播间做节目呢？其实刚才徐总客气了，只是说了自己皇冠旅行社这样一个身份。那今天呢，其实我要用他另外一个身份来做节目，那就是刚才思文说的南路烧酒博物馆的运营总监。这跟酒打上交道了，你看咱中国人啊，这个席间是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欢的。正好这大年初一，快来把你的酒啊跟我们介绍介绍。我只是遗憾这直播间不能跟你喝两口。 那么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不光有美酒， 嗯， 还有美女， 就是我们思文讲解员喽。嗯， 谢谢。 在我们的公众号呢，其实也会发出思文的照片，我们的朋友其实是已经能够看到思文的形象的，这个徐总可以放心 亮照。 嗯，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一直都不太知道咱们大兴还有这样的一个酒厂。其实我要先说一下，这个方庄酒厂在我们大兴已经开了是很久很久的时间了，而且呢，酒厂规模不小，生产的酒的数量不少，出口的国家也不少，远销海内外。 对， 只是没在咱们本地销售，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那今天呢，我们不光要介绍这个酒厂，最最主要的是介绍这个烧酒博物馆。很多人知道喝酒，酒从哪来，酒的历史如何，我们该如何去品酒，其实这都要靠二位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了。徐总先说说咱们这个酒厂和咱们这个博物馆吧，你怎么会想到突然间去做这样一个酒厂里面博物馆的运营总监呢？ 因为这个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呢，也是咱们大兴工业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嗯，工业旅游， 对的。因为发展工业旅游呢，对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旅游业融合发展都具有特别深的意义。 嗯，还真是，这样的话等于是利用了酒厂的这么一个资源，我们又升级它，把它做成博物馆，又可以去开发另外一个项目。 啊，对，因为工业旅游呢，有别于传统旅游的特色体验。 嗯， 啊，工业旅游具有观赏性、研学、展示、休闲、康养、购物等功能。而且游客可以在生产线亲眼看着自己心仪的产品制造出来，被制造出来。 那就是说，我们去参观的同时，也可以指定说，哎，我可以在这儿买我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一锅酒。 你看，过年好吃好喝，估计大家这个无酒不成席呀， 还得有好喝 好 酒。对，但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酒已经是我们的日常消费品。 嗯， 大家都知道酒是粮食做的。 对， 那么这个粮食如何酿制成酒，整个一个过程又是如何，那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反正我是不知道 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如果说走进我们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那么大家就可以亲眼目睹和并且亲身体验看到我们的粮食酿酒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非遗体验，满足咱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哎，我刚才抓住了你一个词儿，非遗体验。难道这个酒厂的制酒过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Yes， 对的。因为咱们北京龙兴号也是北京的老字号。也是咱们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哦，那我们酒厂现在酿酒的过程就是用非遗的手法。 传承人， 传承哦，传承人， 对对对， 而且是古法， 古法秘制， 古法秘制，因为他们技艺传承下来的。 我相信这一段思文可能特别熟，因为他每天会在博物馆给很多朋友进行讲解。那今天也通过我们的电波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仔细讲一讲。那首先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南路烧酒，还有刚才说的， 龙兴号， 对，这俩是什么关系呢？ 南龙烧这个技艺，它是一种技艺，就是由好几代的传承人来遗传下来几百年的酿造技艺。那龙兴号呢，其实也就是咱们传承人的一个发源地，由咱们龙兴号注册的这个商标。咱们北京龙兴号方庄酒厂有限公司的它的前身就是龙兴号，也就在咱们庞各庄来注册的。 其实就是再往前倒一下，倒到古代，就是一个制酒的作坊，大作坊， 对， 特别能有历史的作坊。 但是您不能这么来说，咱们南龙烧技艺它最一开始的时候是烧锅， 烧锅， 对，是以大兴这边统称就是酿酒的叫烧锅。然后大兴酿酒起源于金代，在金明昌五年的时候出具了一个石碑，是他为他母亲所建的一个石碑上，也就记载了当时大兴这边酿酒的一个起源，也是在咱们南龙烧的一个佐证之一吧。然后到了1688年的时候，康熙27年啊，那时候咱们大兴这边的烧锅就统称叫南路烧了。 当时你的意思是说，大兴这边除了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龙兴号， 对， 还有很多其他的烧锅。 对对对，当时在清代的时候，一共有13家的老烧锅，分布在了各个集镇，比如说咱们知道的彩玉啊、青云店、庞各庄这块儿， 以及咱们黄村这块的一个孩子角那块不是有个烧锅吗？对吧？对， 我还真是不太了解这段历史，你今天给我补课了。 对，咱们龙兴号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呢，也就在盘各庄。 哦，那就是现在保留下来了是这个龙兴号的这个名号。 对对对， 嗯， 咱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大兴这边成立的酿酒商会， 嗯， 在1946年的时候，并且由咱们第三代传承王有贵老先生，他当时是被13家的这些老字号公推为会长的， 嗯， 这个事件是特别的厉害。由当时的王有贵老先生，也就是这个会长，统一制作标准，这13家的老字号均按此标准来执行的，所以这个南陆烧的技艺也是非常的厉害，传承到了现在。 嗯，那可以说就是无论是说过去的龙兴号，还是现在的南陆烧，已经被王老先生把它统一标准量化尺寸了。 对对，可以这么认为。 哦，怎么有一种秦始皇一统天下、统一栋梁衡的标准啊？ 并且王有贵老先生也是在南陆烧这些酿制技艺上面也突破了一些，比如说以前是单一的高粱，加入了端粱生产， 嗯， 并且呢也是改进了一些窖池等等等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嗯， 并且你在南陆烧这些申报非遗呀、北京老字号，咱们现在的第五代传承人王志军王总经理呢也是非常的尽心尽力，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哎呦，你刚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传承人，第三代、第五代， 现在有第六代， 已经有第六代了。 嗯， 我特别好奇这传承人他们都是怎么选拔出来的，从哪里来，是家族化的，还是说是真的就是海选出来手艺特别好的学徒？哦，我对他们很好奇。 这肯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咱们这个南陆烧白酒酿制技艺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啊， 嗯， 现在已经有第六代了，它是拜师制度。 嗯， 对，第一代呢，也就相当于咱们在山，咱们的传承啊，是在山东寇氏兄弟，他是第一代。第二代呢，就是在咱们盘各庄，山东寇氏兄弟他的子辈们迁至到咱们大兴这边的盘各庄。 嗯， 第三代就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王有贵老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嗯， 第四代传承人还有一个叫孙英才，啊，他这边是在咱们1994年的时候被聘请在北京丰庄酒厂有限公司呢担任高级酿酒师。 哦， 对，现在第五代传承人呢，王志军王总经理呢也是非常的厉害一个人啊，我再重复一下， 嗯， 现在呢也是咱们大兴区政协委员， 嗯， 也是咱们大兴区就是工商联副会长，啊，对，也是非常厉害，并且呢给咱们南陆烧这个白酒酿制技艺申报了各个一些名誉等等。他这边还值得一提的是，您可以以后到咱们厂子里头品尝一下全国首创啊北京龙兴号橡木酒。 橡木酒， 对， 一会儿单说，咱们先把这个传承人说完。 对， 哦，我今天我觉得今天是知识点大爆炸。 好，那说到第五代传承了啊， 嗯， 还有一个叫周树霞周公， 嗯， 也是一个女将。 嗯 嗯，获得了多个荣誉。第六代传承人现在也就是王宁，很多人都说，哎，都姓王，是不是跟王总是一家呢？ 嗯， 但是很遗憾，都是才子啊，呵呵，现在也在咱们公司。 那传承了这么多代，等于是从徒弟当中选拔出来特别优秀的人才，然后来继承这样的手艺。 对， 我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优中选优。 是的。 嗯，好。传承人的疑惑我解除了，快说你那个橡木酒。 咱们这个橡木酒呀，是第五代传承人王志军王总啊， 嗯， 他是到了一个酒厂，哎，他是去参观红酒，就是比如说像就是红酒一类的。到了红酒那个酒厂了之后， 嗯， 他一看，突发奇想，哎，我是做白酒的， 嗯， 那如果我的白酒放在这种红酒的橡木桶里，口感会怎么样？ 对啊，以前其实说橡木桶都是装红酒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来氧化它呀，然后发酵，是吧？ 对， 嗯， 然后经过了比如说从进口的美国、法国等等一些其他的国家来进这些橡木， 嗯， 比如说从美国它是放香好，从法国它是口感好的这种等等这种外形的条件来筛选这些橡木桶， 嗯， 到最后呢王总觉得，哎，这个美国的存放不一样，法国的存放的也不一样， 嗯， 那我都来试试吧，然后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想知道这个酒放进橡木桶里要多久才会变得像你们说的口感还是不错的？ 项目呢，我们是选用了美国和法国的啊， 嗯， 然后加入了我们存储5年以上的65度原浆大曲 再经过3到5年贮存一定的年份出来之后降度，相当于10年以上的。 天哪，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第五代传承人王总非常值得敬佩的这个人，他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制这个事情，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甚至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 应该还要再长。 对对， 因为他在考察和研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还会耗掉一些时间。 对对对， 嗯，哦，那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您可以到我们 酒厂，好像有机会去看。现在我们没有视频啊，他们两个嘉宾已经看见我的手一直在抓这个操作台，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去尝一尝这个项目的白酒？ 口感特别的棒， 是吧？” 嗯， 不要再说了，咱们还做节目呢，要 口感圆润留香。 好了，口水流下来了，来进首歌，一会儿接着聊。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子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话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散的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了放学了，上班了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谁家的大爷出来到摊儿呢，谁家的小伙子出门蹬三轮， 就是家的大姑娘就能挂个名儿， 谁家的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谁家的大爷乐得咯咯咯，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还没有喝多，因为实在是直播间里面没有酒啊。但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酒的这个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方庄酒厂，然后南路烧大兴这个酒博物馆的运营总监徐总，然后还有他们的讲解员，也是金牌讲解员思文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酒的各种方面的文化。刚才呢，在上半时段我们也介绍了为什么要把这样的酒厂开发出工业旅游来做博物馆，也跟大家聊了这个酒厂的非遗的传承，包括传承人。那接下来我最最好奇的就是非遗的这个技术的传承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是用怎样的非遗的手法来酿酒，包括酿酒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奇的。思文给我们介绍介绍。 咱们这个南路烧酒呢，它采用的工艺啊是清蒸清烧、清蒸排杂，一次投料两次清的这样过程。 哇，你说的太专业了，慢点说。 就是所有的原料呢，我们都单独来蒸、单独来烧，这样就是把它的口味呀、原料这一方面的一些原味都是保留了这种香气。在制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加入了大麦、豌豆和绿豆这样的一些原料。酒曲呢，其实用咱们所常说的，也就用酵母，也是相当于就是引子，把那个味儿来调试一下。然后我们采用的呢，也是啊青砖窖池，用几百年的这种古砖来进行这种微生物的发酵，这个是非常棒的。 这个青砖跟其他砖应该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了吧？ 对，青砖再加入我们大兴这边啊，由传承人来秘制的黄泥来进行发酵。 好吧，既然已经秘制了，我也不便多问，是吗？ 对对，主要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工艺。 那如果我们去博物馆的话，可以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吗？这个是我很好奇的地方。 对，可以啊。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有蒸馏车间以及发酵车间。我们把所有的原料蒸好了之后啊，然后再发酵池进行发酵。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微生物的发酵啊，有一些纯酯酸的这样的形成等等等等。等它就是储藏到一定的时间了之后，我们就会来进行蒸酒出酒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般像发酵要发酵多长时间呢？ 那是不一样的。麸区咱们一般也都知道啊，有麸区和大区这两个就是区块。大区一般发酵的时间呢是一个月左右，麸区发酵时间呢也是一周左右，也就是咱们在市面上啊买的酒越贵的可能就是大区酒了。 哦，就是发酵时间越长就越贵。 对， 那我可以把它理解成越好是吧？ 对对对。是的。 现在只要是你人一进入这个博物馆，立马就能闻到一股酒的发酵味儿。酒糟。 酒糟的味道。 不同时区闻出不同样的味。 蒸 凉的时候是粮食味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蒸酒的时候酒香味。 那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咱们这个酒是有多少种粮食来蒸出来的呢？多少种不同的粮食？ 目前来说呢，咱们南路烧记就是有原料，主要是高粱，还有大麦、小麦，然后还有黑米，多种原料。 那营养丰富啊。 对啊，都说粮食酒是粮食做嘛。 那我还想知道一下，既然用了这么多种粮食，那咱们现在南路烧酒有多少个品类呢？ 有160多。 160多种？我以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大区和这个什么，然后还有高度和低度之分。160多种酒，这一个白酒怎么会分出那么多种啊？ 有大兴南路烧，就是龙兴号系列白酒，以及大兴南路烧的一些浓香型的酒，以及盒装酒等等等等，以及咱们现在龙兴号项目酒。 哇，那这些酒的区别除了它的度数之外啊，还有就是瓶子的大小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实在是不知道。 香型也不一样，就跟咱们常说的一般二锅头啊，它都属于清香。浓香型的一般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白酒了。 就听故事不如去眼见为实。 对，还不如尝一尝。 而且咱们那个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咱们大兴的黄村桂村 那 非常的近。 我们在百度地图上输入南路烧酒博物馆可以导航过去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或者输那个北京方庄酒厂也 也没问题。 嗯，其实我今天来把二位邀过来做节目呢，也是看中了咱们拥有这样一个博物馆。 嗯， 你看啊，正好是春节假期期间，如果朋友们可以在大兴附近转一转玩一玩，哎，去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博物馆也是蛮不错的。 啊，那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嗯， 因为那个大兴南锣烧酒博物馆呢，这个工业旅游项目刚刚启动。 嗯， 现在为游玩一个工业旅游景点呢，开启一段旅程。 嗯， 方庄酒厂也是做了一个惠民活动。 哦， 现在我们大兴南锣烧酒博物馆是免费参观体验的，而且对每位参观完毕的游客，都可以获赠一瓶二少爷的烧锅酒。 哦， 每人获赠一瓶。 哦，我都抢不及了。还有一个实惠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65度原浆定制酒，可以贴照片的哦。过年过节家里面可以有一些合照合影啊，都可以贴在上面，非常有纪念的意义。 那我问一句，贵不贵呀？ 不贵呀，优惠价。 好的，哎呦，时间过得好快，我看一下时间，我们也该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关于大兴区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旅游呢，其实明天后天我还会继续邀请嘉宾来做客我的节目。春节期间给大家发福利，那春节不用走太远哦，我们大兴本地就真的有很多值得你去探寻的地方。好的，那今天关于南锣烧酒博物馆的传承和历史先暂时告一段落。朋友们，再次祝各位春节愉快，阖家欢乐。来，先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大兴的亲们，喝酒来找我。 很实在。 那我在大兴南锣烧酒博物馆等你哦。 OK， 好，今天就是这样了，再次祝福各位好朋友们新春快乐。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